方便就用它。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从王府井到建国门20公里每小时，从东直门到三元桥30公里每小时，从慈云寺到北沙滩60公里每小时，从97.4到自由自在，80、90、120，音乐加速无极限。 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 音乐加速度，快乐度与度。 各位早安，这里是更为精彩的音乐加速度。I've been waiting such a long, long, long time to feel it swallowed by the waters around me. I know I took so many wrong, wrong, wrong turns to see it. Whoa, but I danced through the blisters at night and I laughed till I cried and cried. I ran till my feet couldn't run no more. And I sat till my lungs were burning till I know I'm alive, alive.Sit still, I can't hear your voice no more. Suddenly the sun goes up and I feel my love flooding back again, yeah. Until the sun goes up and I feel my love coming up again. Suddenly the sun goes up and the darkness gone. You made it to the dawn and I don't miss you anymore.Handcuffs. I had to sleep through such a cold, cold, cold night to see it. A green flash is hitting right where I'm standing. The sunlight cut into the bone, bone, bone. Start the healing. Oh, right. When I danced through the blisters at night and I laughed till I cried and cried. And I ran till my feet couldn't run no more. And I sat till my lungs were burning till I know I'm aliveUntil I can't hear your voice no more. Suddenly the sun comes up and I feel my love flooding back again, yeah. Until the sun comes up and I feel my love coming up again. Suddenly the sun comes up and the dark is gone. We made it to the dawn. Rudimental featuring James Arthur, Sun Comes Up。 当红日出生，我感觉到胸中涌动的爱意，这是歌词哈。其实我想说的是，每当周六的 Sun Comes Up， 我也能感觉到浓浓的暖意围绕在我身边，这是加速度听友带给我的支持和鼓励，谢谢你们的陪伴。在这小长假的第三天， 在你出现后的第三天，我就改变了行车的路线，不想再遇到你面对面，交错过往在一瞬间。在你发现我的第三天，你已戴上我送你的项链，难道你还想往事重演，只是把时间换一换。我便悄悄哭了一整夜，谁让感情被时间改变，交错过往在一瞬间。 这是来自谢雨欣的第三天啊，当年同一首歌反复的播放过，这首歌听他听的都烦了吧。知道这首歌估计代表你的年龄已经三十加了哈、哦、其实这首歌也没有多了，也就十八年前吧。哇，十八年前，2000年，你多大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大家记得要吃早餐哦。有请林俊杰。 喝纯白的豆浆，是纯白的浪漫，望着你可爱脸蛋和你纯真的模样，我傻傻对你笑，是你忧愁解药。 Oh yeah， 你说我就像油条，很简单却很美好。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

空气，越想逃离却越沉迷，回忆太拥挤我无法呼吸，只能拥抱着空气假装那是你。幸福隔着玻璃看似很美丽，却无法触及，也许擦肩而过的你只留下一道痕迹在我生命里。我们之间的爱情的像空气，而我依然承受不起，你仍是在心里不停的堆积，如果你不懂珍惜，思念会过期。 耳边听到的是一首老歌翻唱，来自韦礼安，爱如空气。其实韦礼安一定是比孙俪会唱的哈，但是少了电视连续剧的那种画面感，再加上孙俪的版本确实给人印象也太过深刻了，所以总觉得韦礼安这个版本好像并没有掀起太大的一个反响哈。再来听一首纯正的老歌，来自梁咏琪，好时辰。 首梁咏琪的好时辰，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账号的好朋友郭威。郭威说今年我要嫁人喽，哇，30岁生日的前一天听一首暖暖的歌好不好？这首歌够不够暖，够不够浪漫呢？送给你来自梁咏琪的好时辰。刚才一连听到两首，是韦礼安的爱如空气，还有梁咏琪的好时辰。好时辰今天也是2000年的作品哦，一查发现了。那接下来更是一首甜蜜轻快的感觉，空气中都充满爱心动图的一首对唱情歌，来自潘玮柏关晓彤的慢动作。据说这是潘玮柏特地为当年关晓彤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来听听是不是感觉充满了少女感。 起来车拉开车序模拟微笑打招呼，突然留神无助，心痛了痛了痛了爱的念头，平凡街头漫画般的邂逅，情话要慢慢慢说。 Baby 靠着渴望 be with you， 让我陪你陪你陪到 to， 可不可以天天天天 here for you， 爬着雪还是上班做老祖，想起你记你记你跟着我走，亲密拥有，人生这样就足够。 每个怪你也牵着个我，想每天手牵手，想陪着你做梦，别再当普通朋友，别不承认这感受，没有我你会寂寞。 就算是个心痛感动融化成满

懂，现实如果对你不公，别计较太多，走吧，暴风雨后的彩虹。 留在你身边，每个周末的早8点到10点，让音乐加速度留在你身边好吗？欢迎回来，北京时间8点36分，我是千纯啊。昨天有听友说，没有千纯的节假日是不完整的。突然发现被他这么一说，感觉自己好像变得很重要。确实啊，仔细想想，所有节假日千纯都好像从来没有请过假，一直陪听友共同度过，用好音乐滋养彼此的周末，让身体或者心灵一起随着音乐舞动。来听李宇春Dance to the music. Dance to the music。 前几天李宇春2018巡演的首站在成都开唱了，虽然有腿伤在身，但是春春依然拄着拐杖完成了精彩的表演，据说现场十分的炸裂啊！可以想象，可以说出道13年依然人气不减，而且对自己仍然十分的严格要求，不愧为全民偶像，这种严谨的认真的投入的纯粹的工作态度确实已经值得我们敬佩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 音乐快快车道， just grew on trees. I would spend the whole day planting seeds. I wish that I could give you everything and treat you to the world's most beautiful things. I know you don't ask for nothing. You don't want material, but I want to show you heaven. 节目，你能不能在这首歌的时候哼唱两句？我说非常乐意上了。这是徐佳莹拉拉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管不了什么节奏，再就几个人附和，谁开头我就叫我，甚至的人来附和， 好吗？ 听声声线索想说的，说你急着走，好了，打几个饱嗝，预告今晚闷骚一桌，筋骨要解开，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微微的坏掉都可以原谅，停止不前的关口， 选择性遗忘，留点汗再回家。 现在不跳舞 今天第一条快抽到的三首歌曲，耳边听到来自 Britney Spears Cinderella， 稍早前一首歌徐佳莹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微信公众账号 Stephen Lam 说，哇，那个大同的听友这个要求简直太贴心了，有没有让你唱两句，那简直就是打瞌睡的时候递了个枕头过来啊。谢谢谢谢你逗我开心啊。那也未必啊，他可能不要求我唱我就不唱了呢。第一首歌是来自 Lawson 的 Money， 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就可以找到我们今天的歌单，在最近的一条推送里面哦。不要发送歌单或者0407这样歌单啊、这样的发送，因为不会有自动回复。 音乐快快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这个小长假好多人都离开北京去到各自的老家去祭奠故去的亲人去了，因为前天是个重要的祭祀节日嘛哈，好多朋友都在通过各种方式祭奠自己故去的长辈。每个 DJ 心里都会有那么一些走心的歌，适合在这样的一个节日来播放。那千纯给大家挑选的是接下来两首歌，来自林俊杰《会有那么一天》以及毛不易的《请记住我》。前者是林俊杰写给爷爷奶奶的歌，来听。 1943世界大战，阿妈年轻的时候，爷爷爱她那么多，他们感情很深。当时爷爷身负重任，就在离乡的那夜，给了阿妈一个吻，轻声说道，我要离去，别再哭泣，不要伤心，请你相信我，要等待我的爱，陪你永不离开，牵着手在草原听鸟儿歌唱的声音，听我说声我爱你。鸟儿回家，阿妈躺在病床上，呼吸有一点散漫，眼神却很温柔，看着爷爷湿透的眼，握着他粗糙的手，阿妈泪水开始流，轻声说道，我要伤心，请你相信我，要等待我的爱，陪你永不离开，因为会有那么一天，我们牵着手在草原听鸟儿歌唱的声音，听我说声我爱你，别再哭泣，不要伤心，请你相信我，要等待我的爱，陪你永不离开。

世事难料人间的悲喜，今生无缘来生再聚。爱与恨哪、什么玩意，船到桥头自然行。我嘚儿一嘚儿笑，又嘚儿一嘚儿笑， 就得一声乐逍遥。 不是说 practice makes perfect 吗？我觉得真的练了一首歌的时间虽然有点毁经典啊，但真的这个舌头好像比以前软和了一些，不知道你有没有？不知道你有没有得意的笑起来。但是我知道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有一位老听友叫 Rain 思琪，他今天真的很得意哦，因为4月7号是他的生日。他说这样的好心情好日子必须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的开心，所以大家也一起祝他生日快乐好吗？ 战斗过了吧，我的摇滚 hold 住了吗？那名叫岁月的苦茶，好喝依然吞下它。记不得我怎样踏出了老家，跟现实这小子打一架。额夜的梦满身伤痕和泥沙，可是我发誓没有忘了他。那心中有时候啦，划破石头留的伤疤不好看，但我谢谢他。记不得我怎样踏出了老家，跟现实这小子打一架。荷叶的梦满身伤痕和泥沙，可是我发誓没有忘了他。那心中的话，我就是一颗顽石啊，谁不学也随他，什么样的路都不怕，永远做一颗顽石吧，不想为谁停。 山越岭后往回看，来吧每一个滚石啊，谁不学也随他，什么样 有些老牌歌手永远值得敬佩啊，无论后来他的人气如何，但人家确实有一沓拿得出手的经典代表作，开个演唱会来个什么大合唱什么的绝对不在话下。而且他在演唱会还做出绝对不降 key 的承诺，对一个以高音见长的摇滚歌手来说，尤其是在这样的年龄，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赵传的一颗滚石，接下来继续来听《词不达意》。这首歌是林忆莲写给女儿的，但是原唱在这里，虽然翻唱也不输哈，但是我们今天先来感受一下这支来自瑞典的乐团羊毛衫合唱团的魅力。 For 27 years I've been trying to believe and confide in different people I've found. Some of them got closer than 上饼饼说，今天的歌真的太棒了，你是不是很喜欢这首歌？它叫做 Communication The Cardigans。 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不要发送歌单或今日歌单这样的字样啊，我们没有自动回复，我们的歌单在最近的一条推送里，点击主页查看历史消息就可以看到。30秒广告后见。 Smart 耀态度特别版，以钛金属色车身引领态度，更配备全景天窗与 LED 及传感器套件，为态度炫目登场。详情请询四元桥极光星辉，400-600-6888。 Smart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多少个秋，多少个冬，我几乎快要被治愈好，但还是会只因为一个重复的话题就无心自扰。也曾想过若真遇见，我们应该如何是好，我想我还是会

家。 梁静茹，如果冰箱会说话，如果他会说话，他一定郁闷了吧？怎么前两天我的利用率还那么高呢？最近又和室外温度差不多了。是的，听了天气预报，今天最低气温只有2度哈。我不知道北京是说2度还是2度，那上海就会说2度，那北京不知道是说2度还是2度。反正你出门多穿一点总是没有错的，尤其是早晚哈。今天晚上最低气温只有2度，我觉得睡觉的时候都应该套上秋裤啊。反正那个不让穿秋裤的也辞职了是吧？没有人管你美不美观了。这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接下来我们来听《青春再见》，来自水木年华、老狼、李健和叶世荣。 最后一班午夜列车，悄悄带走了青春，最亲爱的人，最美的时光。渐渐刺痛了回忆，留不住什么，换不回什么，青春终究要散场。我得到什么，我失去什么，终究要告别。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那无尽的忧伤。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间什么，青春终究要散场。我得到什么，我失去什么，生命终究要告别。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那无尽的忧伤。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啊，青春再见，啊，青春再见，青春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一天我就要离去，请把我留在回忆里。啊，青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水木年华、老狼、李健和叶世荣带来的《青春再见》。微信公众账号上有位朋友无名氏，他刚才说：“我可以点播一首《怀念青春》吗？”我说：“我这里有首《青春再见》，可以吗？”建议大家可以提前浏览一下我们的歌单哈，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到时候就可以按点来收听了。我说的按点是指每天每周末上午的八点到十点按点收听我们的音乐加速度。好了，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平稳快车道，大家系好安全带哦。 音乐快车道， 用灿烂的力量奔跑在闪耀 追寻着发烫的光，用理想画面书写了漫长信仰，眼神中憧憬着海浪， 享受了一下上海话，说这两天最低气温是2度，两度，还就寻亲的来了。微信公众账号上看，你说你是上海人呐、哎呀，老乡你好，然后就开始狂飙上海话，老会是那么怎么腔调啊？对呀，哪能我给在古代能会说啊？这句话是问大家的。第二条音乐快车道的三首歌，大家还喜不喜欢？我给在古代能会说。我们听到的是 Carly Rae Jepsen Sweetie， 稍早前两首歌分别是许魏洲的 Fun 以及 Shakira Try Everything。 想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们。 音乐快快车道， 音乐可以一直加速，开车一定要控制时速才更安全哦。 还在外地的朋友们，让我们乘着音乐的翅膀归来吧。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 and 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gr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city, stranger to blue water. Dark and dusty, painted on the sky, misty taste of moonshine, tear drops in my eyes. But you rose,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Country Road， 这是一个最耳熟能详的版本了哈。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加速度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由小东主持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来听王菲的飞，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明天八点不见不散。 上飞的白云，一定是你。因为我知道你喜欢，你喜欢。